四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起床歌》。刚才静怡说今天不躺着了，我也不能天天躺着吧。 你周一给大家送出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叫躺着， 对啊。 到了周四的时候不能赖着了，要赶快起床，因为可能知道大家周四是一个起床艰难日吧。 是， 因为遥望着周末呢，还要再坚持两天的时间。 遥望， 哎，对。但是呢，其实本周已经早起了有三四天了啊，但确实是有点乏力了。 起到今天，这真的是挺难得的一件事了哈。 对，钟浩成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时候了。 嗯，对。所以呢，今天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肆的《起床歌》啊。一上来呢，小麦穗说这首歌是不是翻唱的？不是翻唱，算是一个重新的混缩或者混音的版本了哈。而且我觉得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正在不停的进化。你知道昨天我去老白的节目当中说了一个什么词？ 你怎么能说听众进化呢？ 你 现在用词越来越不讲究了。 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吧？你看，因为听众呢是这么说的：说我爱起早，心情好，鸟歌静鱼早早早，怎么样？ 厉害， 厉不厉害？ 这个要给点赞了， 是不是进化了哈？ 嗯。那今天很多朋友呢也是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很多朋友说自己从55分就开始狂签到了，但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早起前10名的行列当中。 反正一大波这个已经这个在前十当中的没有挤进来的人呢，是各种手动签到了开始哈。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10名。第一名是雪云轩，还是老朋友。第二名雪莲，第三名兵哥，第四名是阿乐，第五名是江中桃山湖。 哦，这次是第五名了哈。第六名那是布兜 and 麦兜啊，麦兜 and 布兜啊。第七名是黑与白的对比，第八名王小歪，第九名是 Infinite。第十名是梦幻 Monica， 恭喜上车的朋友啊！ 那么今天呢，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要跟大家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昨天我们的小视频日，各位发送了关键词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收到我们昨天的这个小视频。 好看。 昨天是1+1哈，就是本周加上一周，发送好看两个字， 买一送一啊。 发送划水是划船的划，就收到我们的两段小视频了。 其实我跟你说，很多人昨天还是要发一个人，但是结果呢？发现没有什么用，变成了划水。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小视频福利继续加码哦。所以大家今天发送两个词，依然是两个关键词哈，叫做真好听或者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视频了。 对， 我跟郭鹏做这个小视频呢，其实也是为了揭露一下互相耿直的这个优点。 对，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呢叫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体验，来说说大家生命当中那些耿直地或者是真相 boy。 我想了想呢，我生命当中最耿直的朋友就要数静瑜了，因为我们俩如果不做节目的话，其实我们俩可能有些心照不宣的话还没有办法当面说出来。 就我们俩如果不做节目的话，可能彼此的关系也不会像现在处得这么尴尬。 我还以为不会像现在这么亲密呢。你也太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吧。 就耿直啊，就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其实各位如果有收到我们小视频的话呢，应该也就了解了，我们两个是在模仿最近的这个大热的真香警告、啊、 真香警告哦。 比如说 静瑜，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跟你一起吃饭了，你知道吗？因为跟你吃饭一点都不好吃 啊。郭鹏，我做了红烧茄子， 真香。 你也是，茄子你都能说出真香，也真的是拼了。 你刚才说的是茄子是吧？ 红烧茄子呀。 来，忍了忍，咱们昨天还不是这么排的。 那没办法了，我就是一个耿直的朋友。 哎呀，疯掉了，疯掉了，疯掉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体验。我猜不光我和静瑜之间了，就是大家之间呢都会有这样一些朋友。 对，就经常喜欢说，你说他说真话也好，或者说他情商堪忧也好啊，但是对，在你旁边总是太耿直，说一些可能让你觉得不是那么舒服，或者说你会觉得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你要确认你已经关注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发送真给钱和真好听这三个这两个关键词哈。所以呢，当你发现他非常耿直以后，你会发现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普通朋友呢？ 应该是吧，但别一起发哦。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改变，重新造 等你说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多难，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不先让我笑一会儿，我们听众真的太可爱了， 哎，笑死我了。我们俩早上其实真的是算是给大家抛了一个，就是挖了一个大坑啊，就是因为我们俩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真好看， 不是， 啊，不对，我都搞错了，是真好听和真给钱，对不 对 啊？ 这其实是跟视频的内容有关系的，但可能一下子两个视频一块放出来哈，大家有点错乱了。 我们看看大家都说什么啊，真好吃。真耿直， 对，还有真好看，还有听众直接过来问说真啥， 真有钱， 真有钱吗？ 真啥到底真啥呀，啊， 不是这些哈，就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可能刚刚有在专注开车并没有听清楚的， 嗯， 今天来问问大家，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对， 那么拥有耿直朋友的静瑜呢送上一段小视频，叫做真好听， 嗯， 好听，哎，真好听三个字。 是， 那么拥有耿直朋友的郭鹏吗送上的是 真 给 钱，不是真有钱哈， 是 真给钱， 给钱这三个字，真给钱，哎。那么刚刚有朋友也表扬郭鹏了哈，说哎呀，鹏哥越来越帅了。 为什么？ Tiger 说的，给钱的男人都帅。 好吧， 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那是你的感觉，我当时给的时候其实很郁闷啊。 你难道不心甘情愿吗？ 我不是很心甘情愿。 你犯了错，难道不应该吗？ 是这个瓦里说呢，我不知道这是算不算耿直的朋友，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朋友哈。他说，在家里呢翻箱倒柜，有的时候要拿你的东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找吃的，你确定你这个是个朋友吗？ 但是还有就是说不经同意就翻你手机， 哦，这个有 点过分了，这种行为不叫耿直了，这个就侵犯隐私了，我觉得。 嗯，所以呢，他说呢，朋友的说法是你有钱吃东西多，用的东西多，我都不懂他是耿直还是理所当然了。 这应该是成理所当然了，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划清楚朋友之间的一些界限。 嗯， 即使再好的朋友，那人与人之间还是应该有边界感存在的。 嗯，但是其实也能看出来，应该是确实是可能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他已经习以为常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哈？ 嗯，现在我们的后台上还有各种真好看啊，真耿直啊，真给钱，真有钱等等哈。来，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来问问大家，朋友他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那如果要观看一下有耿直朋友的静瑜和郭鹏，可以发送真好听和真给钱。 嗯，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发的三个字，我不知道是对咱们俩的评论，还是真的现在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哈。 应该是 太子说挺好听。 挺好听，谢谢谢谢。 你们俩的节目挺好听的啊，好了， 谢谢大家的表扬啊， 谢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既然说挺好听了，我怎么能不给你来一首挺好听的歌曲呢？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mbo number 5。Liquor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The boys say they want some gin and juice, but I really don't wanna be a buzz like I had last week. I must stay deep, cause talk is cheap. I like Angela, Pamela, Sandra, and Rita. And as I continu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sweeter. So what can I do? I really value my lord. To me, flirting is just like a sport. Anything fine, it's all good. Let me jump in and sing in the trumpe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Jump up and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 Shake your hand to the sound. Put your hands on the ground. Take one step left and one step right. One to the front and one to the side. Clap your hands once and clap your hands twice. And if it looks like this, then you're doing i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特别欢快的，哎，我刚说完他就开始叫什么，就叫什么了 ，Mambo Number Five。 OK， 来自于 Low Bag 啊，当然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欢快了哈，然后呢配着这样欢快的音乐呢，你再看到我们的满屏的后台，如果你现在刚刚开始打开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的话，你会觉得哎，满屏都是对咱俩的祝福哈，真好看、嗯、真好听， 这是大家看不着的。但是各位发过来的答案呢，我就要评价一下刚刚的你的这首歌曲， 嗯， 就是你要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对吧，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应该说真好听。怎么样这个语气 不错，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发送真好听 赵丁， 对赵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或者真给钱， 哎，你就可以收获一枚耿直的朋友。 真给钱，不是真有钱，真有钱的话我就另外一种语气了对不对，所以是真给钱 啊。那真有钱是什么语气啊？ 真有钱、 嗯、别发错了啊，是真给 钱 啊，真 给钱，不要误导大家，真给钱了哈。 但其实没给我，哎呀生气，我要拆穿他。 是，但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来说说生命当中的耿直地和真相不啊。其实刚才那位朋友说到那个朋友那就不是耿直了，我觉得可能有点越界啊，可能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有点偏离的一种感觉，因为耿直的朋友一般来说未必会很越界、嗯、对不对哈、啊、 对，刚刚有提到说耿直这个词哈，那么我在这段小视频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耿直的表达，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听众就有一些哎来给月月鸟小哥哥打打call了、 嗯、 他说王月月鸟打抱不平，每天的歌都很好听啊，收听率下降，认为是半身不遂的签到系统吐槽一下 啊，哪写的有这么一句吗？ 对，就觉得我们的签到系统现在可能就是大家每天早上很早就挤进去，但是呢有的时候系统拥堵，哎呀页面刷不开，怎么回事、哦、 作为签到系统工程师的这个静瑜，你下了班以后把这事儿处理一下啊。 我怎么就成工程师了？ 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收听率，哎收听率的事儿大家也很关注，哎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都亲妈粉啊， 不是 真的 是我在节目当中吐槽了一下收听率、 哦、 我说你放的这个难听，所以小视频到底是不是你录的呀？ 哦，你是说小视频啊？是这样 ，OK 了 OK 了。 哎呀，这个堪忧啊，真是。 好了好了，为了让收听率呢重新拉回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准备给大家介绍 一部。什么叫重新拉回来？我们一直就在高位，好吗？ 那你干嘛在小视频当中吐槽收听率的事儿、 啊？开玩笑啊，你这都听不懂哎。 好了来来来，我们赶快来说一下最近特别大热的这部影片，因为这是我们一直来关注的嘛，对不对、啊、 对，那剧中呢这个乾隆帝呢也是叫耿直的一把好手啊，就是不管是在各种就是宫女太监面前呢、啊、还是在各种贵妃面前啊，都是不言自己喜欢自己皇后的耿直本色。 所以呢我们点了半天，这就是最近大热的《延禧攻略》这部剧了啊，开播以来的播放量是一路高涨，跟我们的收听率一样，对不对哈、啊、 但截至目前呢也已经突破了32亿了，这个我们还需要追赶一下哈、啊、剧中别具清宫特色的服饰妆容、道具场景，还有比较讲究的这个构图呢，网友都是来多多点赞的。 嗯、 由此呢，很多的网络的画手自发的来绘制他的这个剧情图，来传播开来了。 是，昨天呢，《延禧攻略》呢曝光了一组朱颜半开的海报，并且透露呢，富察皇后即将下线啊！ 啊，大家这么喜欢的富察皇后，以后看不到他们两个虐狗了，该怎么办？ 关键是《延禧攻略》这部剧真的是一部超级大女主的 IP， 我觉得。 对。 一路呢，这个人就是 开挂一般。 对对对，就是没有一集不是他能够把对方置于马下的感觉、啊。 不，但接下来呢，他马上要下线了，所以有别的女主刚刚要上位了。这其实跟其他传统的大女主一镜到底的特色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哦，是这样吗？ 就我指的一镜到底，就是说从第一集一直开挂到最后一集。 嗯。 但是这部剧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在的。 是有道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歌吧。听到的是来自于《延禧攻略》的主题曲，来自于陆虎带来的《看》。 听听看吗？ 不是听听看，是看，就一个字儿哈。 这一杯寂寞的酒，把春意浇上了头，恍惚间那些温柔再一次和我相拥，模糊了堆积的愁，看岁月流了又走，每一夜痛的理由是曾经忘掉的忧，

感情是场噩梦，但生活要继续，这感觉就像 going home， 让阳光照射进来需要有漏洞，就连最差的电影依然还是有受众，轻轻地发现温柔的每个季节，你总会察觉快乐的每一个细节，耐心地寻找刀枪不入的秘诀， Life journey 这句话代表一切。 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standing over to me Sudden not to forsake you。 当你遇见再糟糕的事情，只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情。 Sad story good mind Yeah here we go Sad story good mind 最好的文件，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 Sad story good mind 最好的文件，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 Yeah Sad story good mind 音乐早餐。 今天的这个早餐呢，送出来的感觉好像有点冰冷，因为是冰块先生唱的 啊。不，这冰块先生送出来的本来幽默哈，其实吃一个早餐，你也可以从它当中吃出来挺多好玩的故事， 挺能说吃出点幽默感。 油条哈，你能想到油条跟秦桧有什么关系吗？ 之前呢是没有想到，听你这么一说呢，感觉。这两个事物长得还挺像的，那你这么说完以后，明天怎么吃油条？看到油条就想起秦桧两个字哈。 不，你应该想起冰块先生吧，毕竟你太耿直。听完冰块先生就觉得我早餐有点冰冷。 确实有点冰冷了，唱的也稍微有一点清冷的感觉。好了啊，7: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刚才我们俩说话这种风格，朋友太耿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呢，生命当中这些耿直的以及真相 boy 在你身边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几率？江中草珊瑚呢说，出去一起吃饭，他自己哐哐哐吃，然后呢我们才开始吃。他说，哎，我吃饱了，你们把剩下都吃了吧，别浪费了哈。 你这算是耿直的一个典范了啊！就出去吃饭的时候，先自己吃也不顾别人，然后吃完了之后一定要指挥别人说啊，你把他们全部都吃了吧，千万别浪费。对啊，咱们要公开行动的。 对，太子说呢，耿直的朋友呢，真的会让你有点哭笑不得啊。有的时候呢，说的话吧，一点都不婉转。他说，哎，你看啊，你又胖了。你怎么吃那么多？你是不是傻呀？ 就这种朋友吧，你身边一定有特别多，而且关系越好，他越耿直。 对， 然后你就会开玩笑说拉黑了啊，这朋友不能要了。但没办法啊，下次见面还是要。他接着会说你，哎，你这俩眉毛是不是不太对？你这怎么穿这一颜色的鞋出来了？ 对啊，颜色是不是深了？ 所以这位 朋友这颜色是不是深了啊？ 还没起床吧？应该 对，也确实是个比较耿直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种耿直的感觉来告诉我们哈。当然呢，更多的人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呢，都是想看到我们的这两段标榜我们俩为什么耿直的这两段小视频。那么你可以发送的是， 大家可以发送的是真好听，还有真给钱。 你都忘了？ 我没忘，我要说清楚。 是 因为我们好多的朋友也是刚刚开车上路哈，今天依然是由周四的福利小视频加码来讲述一下静瑜的耿直 boy 郭鹏，还有郭鹏的耿直 girl 静瑜到底是多么耿直。 我们俩互为对方生命当中最耿直的人哈，这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然后有的人呢说，哎，这个视频没有看懂，然后让我们解释一下，拜托，这个事儿真没办法解释。 就是可以参考一下最近大家就是特别火的这个真相警告， 真相警告啊， 就啪啪打脸的一些，就是我们俩就如何亲身示范如何被啪啪打脸，就剩后期给配俩手掌啪啪。 是是是，其实我跟你说，最简单的来说，真相警告呢，它就是三段论嘛，就是一二三，然后好吧， 就可以再演示一遍，因为好多朋友刚刚出门也没有听到你刚刚那段。 那就是真香 吗？红烧茄子的那段。 红烧茄子问题真的不香啊！我实在不能。 重新来，我给你改成鱼香茄子好不好。 鱼香茄子吗？ 嗯。 那也不香，不行。我今天不能中你的梗，因为我不爱吃茄子。 就是你一开始啊，表达对一个事情特别的愤慨，我坚决不同意，那最后就说，哎，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哎，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神转折的感觉嘛，对不对哈？ 是，那各位可以发送“真好听”或者“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大家可能一边开车啊，听得不是很清楚，就“真好听”或者“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两段非常耿直的小视频了。 是，今天呢，我们话题呢是耿直。那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人物呢，我觉得在这个演艺圈当中也确实特别特别耿直 啊，太耿直 了， 一连演六部啊，真演到自己已经也快六十了吧，应该 六十多 啊，六十多了已经， 对对对， 还是那么帅，一点也看不出来六十岁。 对，经典的特工电影 说谁了？ 说到的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最近的最新宣布是8月31号是定档全国公映了。我们也一直追击了这部戏，追击了很久哈。来自于汤姆克鲁斯领衔在主演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炸裂的角色，这一次他真的很炸裂，因为什么呢？经常这么高年龄的人呢，经常自己不带任何的这种怎么说 护具， 然后呢挑战很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 对，那在影片当中呢，依然是有很多奋不顾身的搏命追击的，那画面也都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包括之前在上映之前也跟大家一起在宣传的，就是他在挑战这个低空跳伞， 嗯， 就是高空跳伞，跳到很低很低很低的时候，然后再把这个伞打开啊。 嗯，作为跳过伞的你来说，这是不是 很可怕？ 很可怕， 不要，我高空给我打开，我感觉魂儿都快没了。如果降到我都能看到地面的时候再打开，我觉得天哪，不要。 是啊，所以呢，这部戏呢，首周末呢，3天的票房在北美呢是创造了6150万美元，创造了系列的最佳纪录。大家应该是都会去给这个汤姆克鲁斯来打 call 了哈。 给耿直 boy 点赞。 是，那《碟中谍》呢，讲述的是特工在保密自己的一些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对于情话的保密，来听到的是安全着陆以及 Daisy Cream带来的需要保密的情话。 如果不是我会考虑翻新我的冰箱，和你在每种天气进出每个场合，和你坐在日出山顶看川流的江河，想给你送去雨伞在你需要时候，也想在出远门的几天接到你的问候。我想在每个很浪漫的场景握住你的手，如果剧情需要当然也想亲吻你个头。我会推掉所有除你以外的事情，如果你感到委屈或者不适应，我会把你写进我的每首歌的歌词，如果你不介意也不对我推辞。我想让你帮我扶上无意蹭掉的纽扣，我就窝在沙发里欣赏你美到不可胜收。我的温度已经让人觉得舒服，因为没有你的存在才尽量保持独处，吃好吃的小吃为空气保持保持，应付老师考试导致早餐不能早吃，绞尽脑汁只想为你写一首诗，不了了之是因为我的韵脚走失。为什么听了那么多的小情歌还不知道面对你用哪种表情呢？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多烦恼，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多难熬，没有你在我的乐趣都减半，情绪都保留联络都间断，没有你在我的生活有点乱，时常难以入睡难熬的9点半。对于将来的准备我用心做，我当然看重结果也出憧憬过，可美中不足的是你看不见我。一看时间年复一年天赋一天，让人融化的气温过后雪花一片，你身边的人换一遍又一遍，倒不如细水长流在我身边。 新能源等好久， 那是你们听说吉利帝豪 GSE 厂家承诺北京用户提车慢送现金，携友同行还能帮砍价， 这么好？ 可不是，名额有限，赶紧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报名吧。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

你应该说完歌曲空一下，然后让我说一下，真好听 啊。是这样吗？那好，再来一遍啊。刚才听到的是 3AM。 大家现在呢可以发送真好听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或者在发送真给钱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真好听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耿直的两段小视频了。 你还以为你不说我这儿就没办法治你啊？我这儿还会说真好听。 大家看到了吗？月月鸟小哥哥欺负我 开玩笑了哈。我们俩呢就是这种耿直的，这个互相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俩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有些耿直的朋友，但是节目当中呢就表现得分外耿直了，对不对哈？ 其实今天也收到了大家很多耿直的朋友啊，就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邱嘉欣跟我们说，我们对于耿直朋友的定义就是，我就说太好了。 嗯，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是潜水艇的友谊继续航行。 所以静云，你跟我的潜水艇这个友谊是不是潜航了很久？反正海面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小船了。 对对 对，但是还是有潜水艇的友谊继续航行呢。 对对哈，我们这是潜水艇的友谊了啊！欢迎大家把自己的这种耿直的朋友的体验能够迅速的告诉我们，同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真好听，还有真给钱这关键词啊，但是大家不要一起发过来哈，就满屏都是一起发过来的那种感觉，基本呢是收不到任何回复的。就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跟书店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啊，三联韬奋书店的美术总馆呢今年年初是关门装修，但是还是不时的有读者前往探班，然后他们期望与自己相伴多年的这个书店呢能够重新开张。 对， 昨天呢他们的这负责人表示年底就会重新开张了哈。 因为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也算是北京的一个地标了，很多的文化青年呢包括其他地方呢都会来到北京去这个地方朝圣。那么今年年底呢这个书店将会重装，升级改造之后的书店软硬件都会提升，来在设计上力求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个主题，包括像营业面积也会扩大呀，所有的书架全部都更新，也会有一些智慧的系统帮助大家更快的查询到你想要找的图书。 是，所以呢大家呢又有一个精神食粮的地方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那么说到了书店呢，我想起了那天你放的洛天依的歌曲，然后许嵩和洛天依其实在深夜的书店当中还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 你看书还是看我 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我困呆了，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去拒绝，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推开店门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清秀，他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心里嘛那几本书翻了两下越幼稚，我想哒哒哒哒哒哒哒哈，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缠身，会不会犹如斯文像不像轻浮的人，你轻盈从身边走过香风缭绕，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有没有 CD 书店二层有卖 CD， 也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莞尔一笑，我的神魂但是比您在身还要颠倒，神农尝百草别问饱不饱，你对我的单身正好像有奇效，落地窗外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什么是非非，心已经飞飞，你是中心我是圆规，那条青蛙的腿三个人是多在你周围，静静的看你不思想的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早上东部和南部地区雾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山区将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城高速望京西路段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夏天健身这件事情，坚持到底是不是关键。当然在我自己看来，再没有哪个季节要比夏天更加让人讨厌了。明明是一个怎么看都不太适合运动的季节，戳着快被脂肪淹没的腹肌提醒你，嘿、hey, 该健身了。所以作为一个夏日健身焦虑综合征的资深患者，我现在非常能够理解小伙伴们一到夏天就像气温一样高涨的运动热情。不过呢，不得不说夏天的健身和其他时候还是有些区别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以下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我们来提醒的是运动后降温的速度不需要太快，刚锻炼完呢大汗淋漓，到风扇前去揭开衣服猛吹，或者在过冷的空调当中来直吹，以及拧开水龙头让冷水直冲身体，实现快速降温是很多人认为很爽的做法。道理大家都懂，但这种快速冷却的方式常常会快活一时难受几天。运动后呢，毛孔处在扩大的状态，所以突然的冷却刺激会使毛孔迅速缩小，这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容易受到很多寒冷的侵扰，甚至引起各种疾病。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去擦干汗水，在阴凉处休息，进行缓慢的降温啊。听起来呢，这种方法就是让人舒服包括非常惬意的一种感受，你说是吗？好了，这样的一种舒服的感受，让我们继续带入到歌曲当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异乡人以及9M88为你送出的 Swag 午觉。到底这场午觉是有 Swag 还是让你好好的去睡一觉呢？在歌声当中去找找答案吧。 八点的闹钟，这节目生活的实境，起床的 timing， 公司打来我要明天爱慢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制造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文绉绉，梳着油头，松针区的里奥纳多，怎样与同事一起扛，从来不假装，我就爱开着脸说试装，爽怎么那么爽，我爽的上当忘词，也变成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莫非你是爱迪，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换了100点，凌晨点12点，是传说中的12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白日梦要做，但暑假也不能少，睡个午觉，看我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习惯，醒来后准备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荒唐不荒谬，睡个午觉， 不饱，眼皮一直掉。嘿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闹钟一定划算。再次啊，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 睡觉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觉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睡觉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觉睡眼睛闭闭，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把醒来后就没烦恼，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有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个午觉，我们睡个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名师，一秒就睡着。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欢迎回来，8:08了，继续为你欢乐你的上班喽。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哎，我今天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欢迎大家继续说出你生命当中的耿直地和真相 boy 啊。 是，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也都已经发过来了自己耿直的朋友哈，比如月跟我们说，我真的很想吐槽那个朋友，经常我一见我就说啊，你是不是戴美瞳了，你眼睛好大哦今天哎呀你闭嘴吧。 耿直的事儿，你记不记我上次说到那个啊，一个女生呢，一个女同事进来以后，看到旁边一个实习生说：“哎，你今天调还挺顺的。”然后那女生说：“啊，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到发胖的年纪。 ”对，相同的还有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发过来哈，特别好玩。就是有一次啊，跟一个关系很一般的妹子，就是说一起去买衣服，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一块要跟着。那么我就刚试了一下哈，正好想试，就是说觉得哎还挺好看的，正在照镜子，然后朋友抬头说：“啊，这件我妈也有一件。”那你没办法了。 他其实真的是觉得他妈妈也有一件，他没有多想，对吧？ 你好耿直啊！你让我怎么试？我自己还在镜子面前来回照，觉得 还 挺漂亮。 你还好意思觉得继续准备要穿这件衣服吗？对吧？ 对。那比如说呢，像郭鹏每天都说早安快跑啊，我跑得很累啊， 对， 我在运动啊。 是 啊，大家要不要下周看一看郭鹏肚子上到底有几层肉啊？ 肚子上的肉你不好看到，但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说到这一件神奇的 T 恤就厉害了啊，因为它可以告诉你锻炼的够不够量这个事情。 太棒了，那我一定买一件给你套上，这样每天。

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look so dumb right now, standing outside my house, trying to apologize. You're so ugly when you cry. Please, just cut it out.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 But now it's time to go.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中华小曲库的静瑜刚才又跟着哼唱两句，我发现你现在已经不光是在中华转悠了，连 Rihanna 的歌曲你都准备来尝试一下啊！ 真好听， 真给钱。 这是今天我们的耿直小视频哈。 对， 8:18，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说，哎，你生命当中那些耿直 boy 和耿直 girl， 有一个耿直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那我跟郭鹏身体力行，通过小视频的方式表现给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关键字索取的方式发送，真好听。真好听， 还有 真给钱，是给钱哈，不是有钱，真给钱。 是 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耿直的朋友了。 对，真有钱的人，人家是真有钱，但是我呢是没钱，但是还得真给钱哈。 那为什么这么耿直呢？大家去小视频当中去寻找答案。 对，我会发现呢，这个耿直的朋友确实有很多，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基本都是耿直的听众哈。Chris 王说，郭鹏跑了，早安快跑跑的是嘴。 啊，对，这个是对的， 耿不耿直？ 耿直，非常的耿直哈。 对啊， 包括来跟我们分享说一些耿直的朋友的经历的啊，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说， 经常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特别大声的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因为食堂的师傅他其实就隔一个窗口是听得到的， 嗯， 然后他就说咱们早上的饭呢、啊、吃吧咽不下去，不吃吧饿得慌，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师傅在那边大勺那炯炯的目光。 我告诉你，我要是个师傅的话，你知道原来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发现师傅有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吗、 嗯、 就是有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给你捞丸子啊、 嗯、 他一勺捞出来有八个，空中就抖掉了三个，最后在进碗的一瞬间又往出抖掉一个，就只有四个给你哈、啊。 怎么使劲抖？怎么可以？ 对， 是。那今天呢，大家可以更多的把你生命当中的这些耿直 boy 还耿直 girl 的事情来分享给我们啊。 是。 但我发现哈，打游戏的朋友就特别的耿直。 嗯。 比如说之前我给郭鹏分享过一段聊天记录， 嗯、 就直接到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姑娘发送了她跟她男朋友的最好的这个聊天记录。 嗯。 就她男朋友和最好的朋友。之间哈，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聊天记录是这样的：鸡走，鸡开，鸡，你明白什么意思？ 我知道，就是去吃一把鸡嘛，是吧？ 特别简单，什么都没有，就鸡走。 我跟你说过，我原来我弟弟跟他最好的朋友两年，不是两个月，是两年，都是来个将军，然后就一个将军，来个将军，一个将军。 这是什么游戏啊？ 就是需要一个将军令了啊，也不具体什么游戏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他们之间呢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好说。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款游戏呢，我觉得就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会调动起你小的时候那些充分的儿时的一些记忆。 是来推荐给大家的是腾讯圣斗士星矢手游，这是由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的还原经典，也重温原作者的热血剧情，同时呢有经典的卡牌收集系统来满足你的收集欲， 对， 全系列的圣斗士星矢来等你召唤。 嗯，自由组建专属战队，灵活搭配策略来定胜负，青铜也能战王者，所以8月2号呢是不删档上线了，现在已经全平台开始开放了下载。前两天我们已经回顾了这个圣斗士星矢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包括呢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的这个来自《 灌篮 高手》的主题曲呢，我们也放送出去了啊。所以呢，你看这两天确实是漫迷的大节日了啊！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圣斗士星矢》的手游，而呢这个第七届动漫北京从今天开始到12号也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来开始举办了哈。 是前两天的 ChinaJoy 刚刚在上海落下帷幕呢，北京的动漫北京紧接着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就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了。 嗯， 今年有4.3万平方米的主会场啊，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像论坛演讲啊，创意新作展示啊，新技术成果发布，包括像我们的漫迷都非常喜欢的去现场买手办啊、 嗯、 衍生品的交易，200多项活动。那么今年呢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机构带来了他们1000多款的新款还有人气动漫的作品， 是太厉害了。其中呢最受欢迎的这个二次元群体欢迎的这个动漫游戏嘉年华的板块呢，将推出由国内外顶级的动漫歌手参演的 IDO 的这个 IDO国际动漫音乐节，另外呢 cosplay 的文化节和江湖群英会的国漫文化节等等、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主题活动来送给大家的哈。 嗯、 现在已经这个产业呢是蔚为壮观了，所以呢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曲。 我以为会落天衣啊，你不要画风转变那么大好吗？ 有没有让你回复到最初开始看动漫那种感动啊？ 我可以跟着唱， 来来一段。 如果我有激情吗，我请你唱错了，词对不起。 真耿直啊。 和男女的家，如果我有激情吗，我要叫他小叮当，用蜻蜓和时光隧道能去任何的地方，让小孩大人坏人都变成好人。 你大家好，我是小叮当， 安安安，小叮当帮我实现所有的

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古典乐林中，打击乐家用魔术般的双手幻化出光怪陆离、千变万化的声音，灵动、炫技、激情、震撼，这就是打出来的神奇世界。8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第五届国际打击乐节将隆重举行，舞台风格迥异的演出将开启一场热情炫动的夏日音乐狂欢。订票电话66550000。手风琴呢，是一项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昨晚中德金秋手风琴音乐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来自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青年手风琴乐团、北京粤海振声手风琴乐团的演奏家们首次同台亮相。音乐会上，三代中国手风琴演奏家登台，85岁的手风琴泰斗任世荣奏响《铁道游击队随想曲》，青年演奏家杜泽慧、刘心怡演奏了《光和影》等作品，还有一群学龄前的娃娃手风琴队也毫不怯场地登台献艺。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青年手风琴乐团成立于1985年，有约30位乐手组成，成员年龄在16岁到27岁之间，其中多名选手在国际手风琴比赛中获奖。这次来到中国，他们演奏了《威廉·退尔序曲》《中国幻想曲》以及中国作品《花儿与少年》等等。双方表示要借这次音乐会以情会友，用手风琴表达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快乐生活。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建祥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堵，队尾接近上清桥。东二环建国门桥南侧、北向南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结尾的时候呢，来了这么大的一段这个太 nice 的感觉，所以呢啊，令唱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还是挺给力的，或者挺到位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营造的形象就是一个好妈妈或者是一个好妻子的这样一个形象哈、啊嗯。 同样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你看你介绍人家的时候，先要介绍妈妈，还要介绍妻子。 他这首歌曲太 nice 呀、啊，就是说他自己当太太的感觉，而且很太 nice 的感觉哈、啊。 那也是因为自己的事业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成就，被大家点赞了吧？就一定要欧回来。 太耿直你这人你知道吧，非要熬回来不熬不舒服司机哈、啊。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对， 在我们早音未秀的后花园已经收到了各种耿直的朋友，比如说准备微笑的海燕， 嗯， 他要跟我们家说他们家的这个耿直宝宝、啊、 耿直 baby 啊， 特别可爱。2岁左右，有一次带宝宝去公司，同事就过来逗他玩， 嗯， 这时候呢有一个同事就拿着糖果过来给宝宝，宝宝说谢谢，我说宝宝你叫人呢，宝宝看着同事说一声、 嗯、 人 叫人，你是 太可爱了。 你跟宝宝说话，你不能这么说，对吧？ 你要说宝宝叫阿姨或者叫叔叔， 宝宝叫阿姨， 叫人呢？人。太可爱了， 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哎，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所有的小孩基本都可以算是耿直 boy 对不对啊，或者耿直 girl。 对，孩子总是非常的可爱的。 嗯， 然后 New Town 跟我们说啊，之前有个同事也特别逗，昨天晚上活动呢在打扫卫生，领导过来开玩笑说，哎呦你看你们造的这都没地儿落脚，他就缓慢抬起头认真看着说、嗯、王总你要说我这儿乱我可以接受，但你说没地儿落脚你是飘着的吗？这时候应该换领导满脸黑线了吧？ 哎呦，真是你太耿直了，领导说啥就是啥呗，非要较个真儿啊。 嗯， 挺有意思的。但你看昨天我们的那位朋友每次开车上班路上都不忘来说两句领导的好话，对不对？ 哎，对 ，real 我还记得哈， 就特别不耿直。 今天怎么样最开心？上班最开心，什么样最好看？上班路上最好看。 哎呦， 因为领导坐在自己的副驾 上，所有事都是跟上班有关系的哈。 你这就太不耿直了， 太不耿直了啊！我们还是有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了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朋友太耿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早安说的后花园当中。 对，同时呢，静云和郭鹏也亲身示范了一下怎样做一个耿直的好朋友。 嗯， 大家也可以发送“真好听”“真好听”三个字。或者、嗯、真给钱啊，真给钱三个字， 我明明不是这么说的，我是真给钱。 大家可以发送真好听或者真给钱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获取我们的推送。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根据经典的小说改编的2018年的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北京站的演出票已经正式开票了。这部剧呢将在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展剧场上上演啊。 英文原版的这个《乱世佳人》呢是延续了法文版的庞大的配乐和动人的旋律，也并且进行了一些改编，传唱度也更高一些。而且大家很喜欢《乱世佳人》电影的朋友，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很多电影当中的精彩场景在舞台上在完美呈现、 嗯、 带给大家一些惊喜和感动吧。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all.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all m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3 or 4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t to lose. I'm begging you.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all m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来自于周杰伦。 但是有一个耿直的妈妈该怎么办？ 有一个耿直的妈妈， 对，你知道，就是、 你感觉有一段血泪史要控诉啊！ 啊，简直了！就比如说你穿一件衣、啊，就比如说我剪短发这件事情，就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啊，短发好好看啊，就是有显气质啊，我就挺美的。然后跟我妈一视频，那电话拨通的一瞬间，你说什么刺激了？你怎么头发剪那么短？你头发太难看了，丑死了，丑死了！就是想说，这是亲妈吗？怎么会有亲妈直接对着我说丑死了，丑死了？ 对，哎，很像高秋子的妈妈。这个节目你就不要上了， 差不多吧。 其他人都还挺好看的。 我妈差不多就是这种耿直一般的存在啊。 是，哎，但是你上次那个马大姐的这个词是谁说的？ 什么马大姐？应该是我们听众吧。我们听众也真的是很耿直。 太耿直了啊！既然说看到了马大姐，静瑜这个发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美的，所以请你不要用马大姐这样的三个字来形容她，好吗？ 没关系，听众说什么我都接受，就是你越耿直我越喜欢。 好，那我觉得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哎打伞。这件事呢好像不是很纯爷们儿，估计有些男生呢就会有点不高兴了。但是呢现在还鼓励你去打伞哈。 之前不是开过玩笑吗，说这个学校里面的男生自己在校园的 BBS 当中贴出来了，说 好热好晒， 生一个女同学就是你帮我打伞，因为我自己不好意思在学校里面打个伞，就是但实在是太热了，我可以每天去接你送你陪你去食堂吃饭，但是呢就是你要帮我打伞。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值还得过得去才行吧，要不然谁愿意跟你在共撑一把一把伞下面。 太热了，就只要有个人帮我打就行，就是一个人不好意思。但是今年夏天呢，不仅是我们国家，日本也特别热。 对， 就是8月3号跟4号连续两天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了， 太可怕了啊！ 那么面对了烈日的考验呢，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就劝说这些纯爷们儿们说：“别不好意思，打起遮阳伞吧，别觉得这一举动有点娘。” 有点女性化哈。所以呢，位于东京以北的埼玉县呢，发起了一项。遮阳伞运动，劝说男性呢打起遮阳伞，而日本男性一般没有打遮阳伞的习惯，我觉得也不是日本男性了，中国男性一般也没有，对吧？ 对， 他说呢，从前我们都觉得遮阳伞是女性的专属，没有考虑过打伞是因为没有男性这么做，现在我意识到呢，遮阳伞就是一个移动阴影，有它凉快了不少。哎，有没有想起我们上次聊过那个头顶上直接盘旋那个伞， 那个很可怕， 走哪儿飞哪儿，那个 有十斤，你觉得怕它万一没电掉下来砸到自己该怎么办？ 关键我们俩念到有十斤的时候，两个人 倒吸口凉气， 太可怕了。 是，确实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不过昨天呢经过一场大雨之后，我们北京还是非常清爽的哈。这个凉爽的天气呢，但是要提醒大家，俗话就说哈，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对， 那虽然说在立秋之后真的是这样说的， 不光中华小曲库啊，谚语小曲库都有、 对，但是虽然说昨天一场秋雨，在立秋之后感觉大家瞬间好像换了季节一样，但其实呢秋老虎还没有正式开始发威。 是， 那么通常这个降温的方式，除了这个抹防晒霜的这种化学降温的方式，还有就是物理降温，就直接打遮阳伞，或者说穿上可以遮蔽的这个遮阳防晒衫啊等等的。 你这都 out 了，刚才人家说了移动阴影， 这移动阴影也是打伞呢。 对， 劝说男生也不要会觉得说这个举动有点不够纯爷们儿哈。 对， 这个时候还是要让自己不要中暑，保持健康最重要一些。 防暑防晒这件事儿呢，现在虽然已经开始立秋了，但是大家还要多多注意一下。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所有的来自于早安秀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刚才你大手一挥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慢点吧，你这个耿直的主持人呢。 好了好了好了，那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那耿直 boy 和耿直 girl 的故事到今天就要结束了。 是，各位可以继续发送真给钱或者真好听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耿直的小视频了。 是，那最后一首歌曲是真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徐飞迷路迪尔，明天见。 真好听哦。 左拐右拐想绕道看眼你，冰淇淋弄脏了我的球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只是看看你而已。哦，你怎么在这里？哦，冰淇淋留下汗滴。Oh my god, oh my dear dear dear